手机尾号8911的朋友订购了六盒，说15块钱吃野生海参，那还不跟买条鱼买斤肉的花费差不多吗？今天订一点，给两边的老人和自己家都留一点。还有0031的朋友订购了几盒海参，说啊，上个月妈妈生病住院了，全家人怕我担心，一直瞒着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听说海参对身体好，希望妈妈早点康复。 是的，家人的健康才是我们奋斗的动力。相信我，野参鲜鱼鲜海参啊，是您明智的选择。 对， 因为我也有给我的家人在吃。像我爱人他这次的体检报告就不太理想，想要饮食清淡又要保证营养，海参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呢，野生海参咱更放心呀，爸妈年纪大了，身体健康很重要，要补不如食补，海参一周吃上两次，好东西分享给大家。4007106108 4007106108。还有2256的朋友说啊，我爸一直在吃海参，可从来没吃过十几块钱一根的海参，你们这海参的质量怎么样呢？和您介绍一下，想购时间和鲜鱼鲜厂家合作已经有10年了。 对， 在北京推荐也已经有4年了。第一，海参产地好，每一头都是来自地中海的，深海环境水质好。第二呢，海参的质量优，纯野生的海参全部是自然生长，一年多次的休眠期，是需要几年以上才能成熟的成年海参，营养储备更高。 还有第三点，就是加工工艺好。 没错， 鲜鱼鲜的海参的质量等级是属于一级品的，这就意味着海参的含盐率低，泡发率高。一盒200克的野生海参，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所以市面上这一盒的售价是1999元，今天单盒裸价只要699块钱，连原价的零头都不到。这可不是所有渠道都能提供的，所以千万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了。 其实说白了，我们吃海参啊，吃的就是营养。鲜鱼鲜一级品野生海参不同于其他的普通海参，它除了低脂肪高蛋白之外，还富含了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16种氨基酸，以及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等等。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花10几块钱就能吃上这么多营养元素的野生海参，这可不是平时的鸡鸭鱼肉能够补充的。 是， 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有45盒订购成功了，建议您一定要多按几次重播键，毕竟啊，十几块钱吃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给您，这可不是一般的活动呢。40071061084007106108。 十几块钱不就是吃个肉串喝杯咖啡的钱吗？今天15块钱给全家人煮个海参小米粥，炖个海参豆腐煲，包个海参白菜饺子，一周吃上两次，每次都不带重样的。节目马上结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先用掌声，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呀、啊、就想谈一下是如何减少血管的堵塞。中国心血管啊，这个病的报告，2017年提到了心血管病死亡呢，占到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40%以上。心血管病高发的这个病理基础啊，是血管发生了狭窄堵塞，而血啊。堵塞是从40岁以后很多的重要的血管啊就会啊面临堵塞的这个风险。越是重要器官供血的血管一旦的堵塞造成的后果呢就越严重。如果是大脑血管发生了堵塞，那必然是出现呢头晕啊、头疼啊、白天发困啊、记忆力减退啊，甚至表现出来中风了，那这是必然的。如果第二方面呢，要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发生堵塞呢，那么就会出现胸闷、心慌，甚至呢心肌梗死。如果是供应下肢的动脉血管堵塞，这是第三方面，会出现呢手脚发麻、发凉、乏力、疼痛，血液中间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呢会堵塞呢血管内壁啊容易啊受到啊损伤，血管壁上的附着物啊会越来越多，形成了多样的斑块，堵塞血管会从血管上头脱落。造成了重要器官的缺血坏死，除了与年龄、慢性病外，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导致血管发生堵塞最重要的诱因。比如说，第一，烟，一支烟也不能够吸。要是就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一支烟也不能吸。吸烟使得中风啊相对危险增加90%。烟草的烟雾的有毒的物质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影响血脂、血糖这些指标，加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任何人在任何年龄戒烟的话都可以获得益处。戒烟代表呢一支也不能够吸。第二是造成容易发生堵塞的诱因是盐，每天不能够超过5克。长期的高钠盐的话，饮食跟血压升高的关系呀、是密切有关系的。血压一旦升高，那么心脏啊、肾脏啊、大脑啊这些主要的器官呢，最容易受到损害。在所有中风和心脏病的患者中间，超过60%，那是因血压引起。现在咱们很多的加工食品在日常饮食中间所占的份额是越来越多。中国膳食指南的话建议每人每天吃盐要少于5克。一顿方便面的话含盐量呢就超过了5克。 七片面包的话，两片就含一克的盐，所以咱们很多的加工食品啊，中间都是有盐的，不是您每天呢，您炒菜就搁的那点盐呢才是盐，所以咱们还是在尽量的减少这个盐的摄入。第三，糖，糖的话每天不能够超过25克。高糖的饮食啊，可以升高甘油三酯、胰岛素水平和胰岛素抵抗的指数。糖对于血管的危害啊，不亚于高盐，甚至要超过盐对健康的危害。研究显示，摄入含60克果糖的谷物的糖浆，就是说60克果糖的谷物糖浆，血压可以升高，高压升高15毫米汞柱，低压可以升高啊9毫米汞柱，心率可以最多啊增高啊增快的话每分钟9次。高糖的饮食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痛风这些疾病啊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慢性病啊对于血管的损伤的话，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中国膳食指南推荐的每人每天吃糖应该控制在25克以下，那么一大勺的蜂蜜就含糖20克，一瓶可乐的话呀，那么就含52克。一盘呢糖醋排骨的话，咱们就含糖啊36克，所以吃的什么东西，咱们说实在都超标了这个糖。还有呢，咱们动，第四方面呢，就是引起血管堵塞啊，就是要啊，就是有人不动，所以每天呢，咱们要坚持40分钟的运动。肥胖的，尤其是啊腹型肥胖，就腹部啊就肥胖的，会让呢这个血管长期是处于一种啊炎症反应的状态，会极大的呀增加血管内皮的损耗，动脉粥样硬化呢，血栓形成，增加这些风险，让中风、冠心病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可能性呢就上升。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久坐久站，腿部血液呢会淤积在下肢的血管中间，诱发呢下肢肾静脉的血栓。如果长期坚持适量的运动的话，会使血管啊恢复正常的功能。每天要30分钟到4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个心率呢可以啊控制在啊运动以后心率会增加，控制在每分钟120到150次的心率，而且每周要5次。另外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吃的食物。粗粮啊应该占到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中间30%到40%。谷物在加工过程中间呢损失掉啊大量的矿物质、维生素、膳食纤维，所以加工程度越深的话呀，损失就会越大，升血糖的速度就越快。粗粮呢会更多具有啊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帮助呢预防啊、控制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等。所以咱们还是说咱们吃的食物中间的纤维素啊还是要占有一定的比例，粗粮要占主食比例的30%到40%。另外要有足够的蔬菜水果，多喝水，保证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那当然其他的这些营养元素咱们就是还是应该保证。所以说咱们怎么能够减少血管的堵塞，那很明显的就是要克服掉那些诱因导致血管发生堵塞。最重要的诱因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烟一直也不能吸，盐每天不超过5克，糖不能够超过25克，还要一个是运动，运动每天就需要40分钟，还有 吃的食物的主食，粗粮要占到30%到40%。这样的话呢，能够有一个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呀，那么整个咱们就减少啊，不管是老年人呢、中年人、年轻人的，他的血管的堵塞呀、就是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咱们就可以减少。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对于调节我们免疫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是起帮助调理的作用。那当然在这中间呢，就是免疫系统啊至关重要。免疫系统啊，它可以起一个监视。免疫系统呢，是一个呢，警惕性极高的一个防卫的体系。对于入侵的病毒细菌啊，会在第一个时间呢被其识别。一旦被识别呢，就很难这个细菌病毒逃脱了。另外，免疫监视的另外一个功能呢，是将体内衰老的病死的细胞和偶尔出现的一些细胞病变的细胞啊，也可以啊正确的处理掉。另外，免疫系统还起一个免疫防御，就是机体啊清除啊外敌的过程中间，不能是没有致病性的这个抗原性的异物入侵的病原微生物，或者呢是产生毒性的，还是正常机器内经常出现的一些衰老细胞以及呢细胞病变的细胞，免疫系统啊都可以通过啊很多种的方式啊对它进行清除。这样的话呢，咱们免疫系统就能起到免疫监视、免疫防御，另外还有一个免疫稳定。免疫系统啊，有精确的一个自我调控的能力，应该呢，就是调控啊，我们免疫反应的快慢和程度，就像时钟一样，快的时候能够啊调慢一些，慢的时候呢调快一些，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机体相对的自身的稳定。所以免疫系统，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的调节，咱们就可以啊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说，不管你是体外的病毒细菌，还是体内的衰老细胞，或者呢病变细胞，咱们都可以啊通过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的发挥，就减少这个外来的因素的干扰。咱们说刚才谈到的，除了咱们要注意咱们的日常生活中间的烟、盐、糖、动食物的主食杂粮的这个合理的分配，咱们如果能够使得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啊处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减少我们这些发现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灵芝呢，实际上在咱们呢这个古代的文明发展史中，咱们祖先呢都是把灵芝就叫做类草、仙草。这个灵芝呢，在《黄帝内经》上头，以及后来的《神农本草经》上，把灵芝都列为上品。它可以逐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身、不老延年、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还可以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作用。为什么灵芝能够起到这么多的作用？主要是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对人体健康有利的这些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具有增强人体的抵抗能力，诱导体内的干扰素，能够调节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免疫系统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NK 细胞活性、吞噬细胞功能，以及很多的免疫细胞、免疫因子的收入处在正常发挥作用下头，那对健康有利啊。灵芝中间的三萜类物质就是灵芝酸，它可以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 灵芝的三萜类物质还能够有凝血抑制剂的作用，降低血液粘稠度，可以避免血栓的形成。这样的话呢，这样我们使得全身的主器官的功能，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啊，这个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的通畅。那么这个时候人体的组织器官呢都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运转，也就是说你把这台机器虽然是老了，咱们通过给它维修，通过调理，咱们还能够啊接着使用，这个时候人体的内环境平衡，咱们就减少我们表现出来的今天谈到的这个血管的堵塞的问题。灵芝中间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常量元素、微量元素，这就更好的促使我们的循环系统呢能够啊通畅。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之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现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现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